几千年了，都没想过跳吗？ 跳槽？ 咱跳吧。 看准了你再跳啊！ 好功夫，要支援招聘。 锵锵三人行，李文娜要祝贺你啊！打官司又打赢了， 对对对， 九个案子， 赔了你多少钱呢？ 开发商阜阳还有台商刘天栋赔了我有史以来最多的钱，我骗子到一块钱，16万人民币。 16万人民币， 要开发商不得了，在北京。 他们真的会赔吗？ 赔，拿到钱了， 拿到钱了。 我要他马上给法院，完了法院再给我，而且现金不要支票。 那文道，咱们晚上有安排了。 按照香港的规矩啊，这种情况啊，我们就得喊万岁。 怎么讲？ 你知道什么叫万岁？就是谁多了一笔钱，比如说打官司打赢了，赌钱赢了，怎么样了？这时候呢，他宣布给大家听的时候，大家就会喊万岁万岁的意思就是你得请大伙好好吃一顿。 不行不行，因为我告诉50万，我才拿到16万。 这玩意儿成了产业了啊！ 第一次赢钱， 这产业对。 哎，那我投资这么多五年来的立案非案律师费，你没赚赔本？ 你要这么能挑刺儿，你不如去当什么政协委员什么的，就多为人民群众发现一些需要改正的现象啊！ 我刚也建议你应该 去做政协嘛。你这个性格眼里不揉沙子，你别光为了你自己啊，你为了全国人民啊！ 我刚才跟文道讲说，政协好不晓要不要把我的美国护照 give up， 因为现在是我的保护神，所以不要的话我可以去看谁要选我。可是每次要听着领导讲话，完了要慢慢的同样时间翻这个纸的时候。我在讽刺，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个。 还要做这个认真抄笔记， 对吧？对，我在 camera 面前要说，我拿着笔要坐在那边，摆个 pose。 对对对。 哦。 那你的很多方案最后也弄不出去。 你说，你看他说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最近，不跟两会没关系啊，这说 两会开的很好， 小会对两会当然开的好，很好。你这两会门口热闹着呢。就是说有很多明星那个委员哈，那个记者呀，哎呀，这个话筒如林，当然是了，哗一下就围过去。但是问题在于，好多记者其实也不认识这些明星，对吧？有个女记者一直在后边拽杨澜，杨澜往里走，哎，你是杨澜助理吗？你是杨澜的助理吗？然后就说冯小刚戴这个帽子进来。然后一大帮记者围上去，实际围在外圈的记者都说：“哎，这人谁啊？这人谁？管他是谁，拍了肯定没错。”还想说 多没面子的明星， 对，还想说我你想问他什么呀？问什么集结号啊，或者问这个？突然进有个女记者说：“其实我想问问他对艳照门事件怎么看。”我觉得这挺有意思。 对， 所以你还别说，李文，现在这个开会的这个官员，我觉得。他的形象也可以照明星的这个要求来比照，为什么呢？你说最近出了一个争议，北京通州区区长在会上呢，这个讲话， 岳乃平， 哦，然后呢？ 邓乃平， 这还邓小平呢，邓乃平啊，然后呢，他这个区里边有份报纸，叫做什么《通州时讯》，这报纸里有一个52岁的老摄影记者，什么照片都是他拍啊，那天他拍。他说他等了半个小时，就愣没等着区长抬头，你明白吗？区长一直低头在念稿子，就像你刚才说在念稿子，愣没抬头。然后他拍的一个照片发出去之后，你知道吗？他被炒了。 为什么？ 政治事故。说，我就是引用这原文呐、啊，就是说，你看这个，他说呢，这张照片作为图片新闻，传达大会的精神。这张照片什么问题呢？就是低着头闭着眼，形象不佳，被认为说这样传达大会的精神是错误的，不振奋的。难道照片想告诉读者通州区去年的工作没做好，区长在低头认罪吗？ 所以他不要那种很死板的，每个领导都在念稿就好了嘛，就没事了嘛。 所以这个记者给炒了，人现在失业了。他这个特别后悔的，他就是说要是用那张照片就好了。在亲切热烈的气氛中，区领导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和建议，共同描绘好通州区2008发展蓝图。说照片里排在右二的区长笑容可掬，说哎，要是用这张就好。 亲切，对， 他很后悔，对。 所以他没有一个台，因为平常那个有一个台在上面嘛，像人民大会堂，所有领导都坐个高高盖上那个台、嗯，所以他有一个这个角度可以拍到他的。所有的表情，他这个在天下第一层是那种好像不是什么大的地方，所以就没有什么角度。 角度 对，他说他苦苦等了，就是苦苦真的苦苦等了半个小时。 他还跟区长叫喊冤呢，说区长， 我你敢那半小时里，只要你抬过一次头，我这老摄影记者我肯定抓得着，但是您就没抬头啊。 我觉得我越看这个越想很想笑王丽丽，对不对？这个记者的名字，他特别老实的感觉， 年的先进工作者， 对，52岁 拿到了辞退通知书。但是当然啊，就是说就像原来说陈冠希事件一样，就是说这是一个技术性错误。比如说咱知道你这个摄像师，你这个没拍到这个人物比较好的一个样子，那这是你的摄影技术，你的业务。 等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在谈这个技术性错误之前呢，我们要区分好，这里面有几个层次的问题在。第一个层次是，这个记者犯的这所谓技术性错误，这个到底是谁的责任？就是说，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区长啊，其实他要了解，因为我觉得那个记者说的对，你从头到尾没抬过头，你叫人家怎么样拍到你抬头的照片呢？你等于今天告诉大家来拍我裸照，但是我不脱衣服，对不对？ 对啊，这记者也说我中间也不能喊，局长抬一下头还。 对，那但其实有些地方是可以喊的。我跟你讲，这个所有的，你比如说李文在美国就看到很多这种外国的政要，他出来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他们比如说我，你别说外国，就比如说拿我们国家领导人。在做很多会议是握手， 哎， 握了很久，对不对？ 对对对。 他为什么握很久？就是要给大家拍。 对。 就说你这个被拍的人，你也要懂得主动配合。就是说，人家你想，人家给你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你就常常要注意自己在镜头前面。所以很多领导人啊，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他无时无刻生活在一种有镜头的感觉之中。就算没记者，他路上走，他也随时要神采飞扬，觉得随时有镜头要拍。 所以你看马英九嘛，台湾的那个都形成了一个叫太空漫步嘛，每次投完票完了知道花那么多都是记者咔咔这样走过来，就是让你照相。 还有一个我觉得他蛮可怜，他可能要快退休了，王丽丽52岁的，又是什么先进的每年什么 先进工作者， 先进工作者，对不起，不要那么凶好不 好，我讲英文的时候你给我小心点啊，对，这样还比较好，温柔一点。所以呢，看我想忘记要讲什么了。 你说这个王丽丽她快退休了。 对，我觉得她就是个替罪羊，因为假如说这不是政治事件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公众人物，被拍的时候，记者要把这个照片给谁？编辑，还有主编，还有 art director， 就是搞艺术的这些片子。这么多人为什么没有被 fire？ 没有被砍？没有被？为什么只有他？ 照片一定拍很多嘛。 对啊，又不他放在上面。 你选用这张不是 他 的选择嘛？ 拍六张， 对不对？ 对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整个制作的流程，但是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是个政治错误？我觉得这个问题更重要。 这个问题更重要。文道你说的对，我就觉得他说的一些事儿啊，这个事情这个咱不评价啊，但是他讲的一些这个信息啊挺有意思。你比如说他为什么说导向性偏差了，说这个照片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你这样传达大会的精神呢是错误的，不振奋的。你发现这个里边隐含着一种思维的惯性，就过去有一个段子我觉得特别说明这个，你看啊，就是会议没有不隆重的 啊， 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你刚才说领导没有不微笑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形势没有不大好的，观点没有不赞同的。这是讽刺，就是说通常我们对会议做的那个报道啊，有很多这个套话。 对， 你看一般都是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 对， 就全是这种，就是说明我们假定，实际这么看，我看我们这会议气氛比台湾强多了。台湾的拳头鞋子都上去了。 对，没错啊。所以首先呢，你如果这个领导，像我们刚才讲，你如果想大家对你有一个好的形象，责任首先在你自己，对不对？就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嘛。现在第二问题就是说，你这个形象要好，为的是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坦白告诉大家？就是说，我觉得他拍的我不好看，这不就成了吗？你现在把它变成一个政治化的一个罪名了，这是莫须有。他这种解读方式啊，其实类似于明清两代那种文字狱。比如说这照片，从读者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一般读者老百姓啊，坦白讲看这样一张照片，你能不能够联想到，哎呀，这个会恐怕不大振奋， 局长 会 局长认罪呢？ 对不对？你不会这么想的。就其实我们看了就看了， 这种解读呢，是只有这个恐怕这个区里面某部分人啊，也不一定是那个区长本人， 对， 也就是某部分人他有这种解读。你比如我们一般老百姓看，其实我们读不到，哎呦，这会开得不好啊。哎呀，这太让人不振奋了！哎呀，这太不妙了！你不会这么想的， 这个、 对不对？ 我在多年前，我跟你说在，反正在一个地方有这样的事儿，电视台的一个记者给炒了，领导做检查，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说拍电视摄像机啊，拍领导呢有点这个聪明绝顶，你知道吗？就是 聪明绝顶， 那么这灯就像咱们这灯照着脑门，它亮嘛。亮，可能那记者是白平衡没调好还是怎么回事，这儿就出现一块白方块，其实呲光了，我们叫就有点呲光了，就这么个事故，就是你这个对领导不尊敬。 我觉得国外都很大气，我这今天还带了很多搞笑波士，对不对？每个总统都被搞笑过，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就像上次个法国总统那个事件，好像跟他去了一个地方去跟他握手，对不对？ Sikorsky 完他最后那个人 跟他吵架， 跟他吵架对骂，在 YouTube几百万个人看了，那个的 body 什么报纸也没有说被好了，你们每个人都给我摄像师到编辑全部都被 fire 掉，你知道？ 哎，你说这事儿就倒可以出李文给咱们找的那个图片，你要在美国这小布什是吧？这么搞他没问题是吧？你再看下边 空中人员的 服务，哎，你看搞他这一家。 那个谁 拉登吧， 对啊， 萨达姆那是是吗？ 对 啊，然后你再看下一张，你看这是克林顿、赖斯、小布什，哎，你看他美国他就有这种文化，他这么给你 搞到这个地步， 哎，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刚刚说这个大方跟小气的问题 啊，我觉得还有一点，我觉得中国迟早也会变得很大方的官员，为什么呢？你刚刚说广东你当年看见的那件事儿，那时候我们媒体没有现在那么开放，但你看比如说像通州这事儿，是不是媒体大家都报了嘛？全国大部分人都知道， 昨天晚上为了这个去上网看，很多都被删了 是吧？没关系，反正之前已经出去了，大家都知道， 已经热烈的讨论。 好了，这表示什么呢？就你想想看，老百姓呢现在有那么多的讯息渠道，你一个地方出了这样的一件事，就大家都知道。反过来，你一开始这个地方部门通州啊，不知道是谁，他可能做这个行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想维护这个区长的形象， 嗯， 这么搞出来之后反而败坏了这个形象， 对不对？ 有影响了，反而大家都知道，所以将来呢就大家呢都要小心翼翼， 而且呢 不敢随便来。 他从这个里边啊确实还引出一个话题，你像咱刚才看见那个什么小布什那个哈，那当然他这个社会制度不一样，但是呢现在就也有人聊这个，就说对于这个官员呢多余的尊敬和这个敬意或者说讨好啊，这个东西有没有必要？有人就什么叫多余的呢？你比如说人与人之间他必要的他要尊敬啊，包括见到长官有他应有的一个礼仪，但是实际上现在呢你看我们对于领导的形象非常紧张，所以现在这一派意见就认为，就是说你这个公众舆论面前要不要对这个当官的就这个官员表现出那种溢出来的溢出来的这种赞颂敬仰，比如说他给你拍照片一定要高大全啊，尽量的让你这个形象超好。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很虚伪很假。可是在北京这个很难讲，因为这是又是钱和权的地方，所以是两个就是利益关系很严重的，所以就像上次我时常你听你讲说你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我觉得在中国我们是我们的媒体啊碰到官员的时候啊应该这么讲，我们直到今天我们的媒体不止没有一个基础上制度上的一个独立的保证，态度上现在主要讲态度上做媒体的人也不独立。我举一个例子，我昨天晚上还在看一个新闻节目，那是 BBC 的一个节目，它是其实重播一个片段，那个节目平常我还挺喜欢看，它有一个老记者，一个主持人，哇，讲话很酷的，也就他访问谁呢？他访问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就那个黑人那个五星上将。他访问他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提到鲍威尔，他就问鲍威尔，鲍威尔，你那时候说过伊拉克上战争是你的战争，是你们的战争。然后说我不我没说过，然后他拿着你还说没说过，你说谎，你就说过，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过， 那个 就一直骂，然后就不准他说话，鲍威尔要辩解，你先听我说完，就喝止他。 对， 那我就在想， 我们在中国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采访，就是因为我们的采访，你不要，如果你觉得这个记者太凶啊 ，OK， 我们客气一点。但中国访问官员的采访是怎么做呢？是一来先打哈，先鞠躬，哎呀，您这个先赞美一番。 对， 其实这已经不客观了，你等于在让我们的观众在看节目的时候，已经先要有个铺垫，哎呀，这个印象很好， 是这样的。 我自己也觉得，我是新闻系毕业的哈，可是一毕业我就发现我当不了采访记者，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种媚骨，哎，就是。 什么是媚骨？ 你看。献媚呀，媚呀，妩媚呀，这情调你没有，这不是 什么意思？ 就不是，就比如说我实习的时候，让我采访一个区长，哎呀，哎呀，我发自内心， 我是区长秘书，你就要采媚了，对吧？ 没，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事求他，我跟你说，我发现这是很深层的，就是比如说一个区长在那儿，首先我觉得 崇拜人家吗？ 不，绝不是崇拜， 他不是， 这是一种什么造成的呢？一种潜意识里的心理就觉得。 他是名人， 我哪能让人不开心呢？对吧？我哪能往人痛处戳呢？我肯定是区长，咱们这年工农业总产值提升的很快啊，是吧？区长，您这个平常是怎么来管理这么大的一个事业的？我就不由自主的，你知道吗？是就是就觉得这像什么套话？ 对 啊，黑话，宝塔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我觉得中国人很多时候啊。一问一答之间呢，实际上是一种套话，就是我是个记者，可是我从骨子里我也没敢招人，对吧？那么我就说一些该采访你什么问题呢？哎，请您谈谈咱们这次会议的伟大精神，我就这么问呢。 对，而且最大的问题在哪？我们不止访问中国的官员的时候是用这样的态度，连访问外国领导人还是一样。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很多电视台的记者一些节目访问一些外国的国家的领袖的时候啊， 嗯， 你觉得他对那些外国领袖的态度跟你刚刚说对区长是一样的， 不由自主顺杆爬，你知道吧？ 关你什么事儿？他不影响你。但是比如说你特别我注意到，不是说问不敢问尖锐的问题，他也会问，但他怎么问呢？你比如说别的国家的记者，比如说我常常看一些外国的新闻节目，那些记者问一些领导人尖锐问题，他很直接说。那么你那个部长是贪污了吧？你那个部长也是贪污吧？ 对， 然后我们的记者是怎么问的？我们的记者问到这么一个内阁出问题的一个领导人呢，就会问他，哎呀，总理先生，我们听到有很多的评论啊，有意见，他们有这个说法，哎呀，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们说啊，你那个什么什么部长好像有贪污，不是吧？ 哎呦， 你懂吗？ 这叫会聊天的，哪能 直接问？ 我看你说这种记者，李文当合适了，李文是这种。 我所以很多人不想跟我做节目，马上编导到制片人。今天饭碗就没有了。 你这叫什么呢？不知趣，不明戏， 对， 不会来事儿， 不献媚， 不献媚， 绝对不献。我觉得我现在在内地五年，我看到每次领导人，不管是区长还是省长还是国家领导人，就他们讲话的时候，你看他一根头发都不会乱动的。 你希望他乱动吗？ 就是，没有，意思就是不会有一点点的瑕疵，这个是有点太假的，因为你人国家领导人或区长那都是人。所以你看国外的领导总统都会去什么 Letterman 或者 Tonight Show Oprah 都上，跟你这样调侃，跟你玩，你要讲什么问什么，这是很 easy， 这你知道人性的，不是像内地讲说人性化吗？很多人性化，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跟老百姓有个距离反而不好， 就是开不起玩笑。 对 啊，所以也有些人讲你像这个说是小布什啊，整天满嘴胡说八道的，就经常说错话，说其实也是一种亲民的策略。 就大家觉得他够傻 啊，跟我们一样嘛，是吧？由然而生亲近感。 对对对， 像现在我见到，我就原来老说我见到一个高官，我真的是哎。这我也不想求人家，对吧？所以最好我也不想见他们。这个，但是见因为什么呢？见到之后我就把持不住的要卑躬屈膝，这才太烦人了，这不太讨厌了。这个，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这里头还有很根本的制度的问题了，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啊，就是我们凤凰不是有一些内部的刊物吗？内部的通讯。你可不可能在凤凰内部通讯上面，比如说我们恶搞一下刘长乐？ 那你不敢， 不敢，对不对？ 对，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你们公司内部的东西，那么他是老板，对不对？那么其实呢，我们也不要把外国的想象的十分美好。如果你的媒体是变成一种内部刊物的时候，你还是会受到这种限制。 现在问题在哪？就是在于媒体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更相对独立的地位。这我觉得这官员要了解的地方，就是你底下那个媒体虽然理论上你是他的主管，你是他的顶层的上司，可是他不只是你的公司的内部刊物，你管的这个单位不是这家公司，不是你的家族企业，这是老百姓的。你作为领导人，什么叫领导人？你只是公仆。谁是主人？我们是主人。这个媒体为谁服务？为我们服务，为大家服务。 哎，你说的这个，我跟你说，就中国的媒体啊，其实在发展中，也是跟随着中国开放的这个脚步。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哎，觉得人家美国记者啊，怎么敢对官员平等呢？怎么能？ 那不是因为他有勇气， 平等的 制度的问题， 平等质问啊。后来我们说，我们能不能壮着胆子来呢？是吧？甚至后来 照片拍不好就惨了， 一个小小区长都被这个样子。 后来就是说，你看现在媒体啊也开放一点，有时候也敢于这个，好像有些评论员呢自由的这个议政论证哈。可是我老实讲，我总觉得这里头啊透着有点心虚。你这要不说它是一个过渡阶段，这叫什么呢？明现在有时候会出现一种明明不敢厉害，于是就装作可以厉害。 对， 评论员呢，是你明明知道不敢瞎说，于是就装作可以瞎说，感觉你言论很自由，说的好像点，实际你心里还是恐惧啊。我就发现啊，作为一个媒体人，至少我个人，当讲到任何跟政治有关的事，我内心深处啊其实是怕呀。你是什么衡量过？最好别得罪，是吧？最好宁夸也别给人找麻烦。其实都根源于内心深处有一个怕，也不知道是在怕什么。 我还有一个，我觉得老百姓像我们不，他们眼睛也慢慢会雪亮，他们也不笨。像我虽然看不懂中文，可是我一定要看五份报纸。我知道是有言论自由的，有一些报纸不能报的，像青年报，青年报是党报。怎么讲？北京青年报我就不定 吗？还是团报啊？ 团报、党报都差不多一样。 闹清我们这儿的。 我每一个案子，只要是点名带姓，他就不点某某人被告某某人李文颖，就我的名字每次都发。可是《新京报》《光明日报》还有《京华时报》《人民日报》团就敢讲。 这就是我的技巧啊！你看我在节目里说谁我都不提名，是吧？某地某区，这咱们谁都 没有，我的 硬是要喊你， 非要 喊 名，那就是我。 咱们就把事儿说了，何必得罪？你看 你没有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又怕了